让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0%以上。接下来呢，要确定具体的战役，集中优势兵力，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的打，确保接下来3年取得更大的成效。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受东移云带的影响，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白天光照减弱，气温有所回落，天气感觉比昨天要冷一些。户外活动适宜穿着棉衣类的服装，不过今天白天的能见度还比较好，适宜交通出行。今天夜间天气慢慢转为阴天，预计气温最低会在-3度上下，而且空气湿度大，感觉天气会很冷，请您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降4级，最高气温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现在西部城区的交通压力开始上升，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西三环丽泽桥到紫竹桥的南向北方向断续车多，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一线进城方向，圆明园西路、肖家河路段、万泉河路、苏州桥路段的进城方向，以上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城市文化范儿，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瑞福祥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流传多年的歌谣，头顶马驹圆，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是对瑞福祥名满京城的生动写照。清末民国初年，瑞福祥已经成为北京最大的绸布店，拥有多个字号。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当时瑞福祥一共在北京有多少家字号吗？ A 5个， B 7个， C 10个。 今天呢，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继续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要带您了解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那么民国初年的时候，瑞福祥在北京一共有多少家老字号？5家、7家还是10家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了吗？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瑞福祥绸布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来，大家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次全国两会的情况。最近在全国政协13届一次会议的部长通道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他表示，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底线、红线和生命线，文物安全工作永远是零起点。任何大话空话或者拍胸脯或者做表面文章，不仅不能成事，而且会坏事。 文物安全工作和文物其他工作一样，要加强能力建设。除此之外，文物的消防安全、打击文物犯罪和文物的保护利用等等，都和能力建设有关。机构编制和队伍建设是工作的基础。各地文物部门将在今年的机构改革当中，充分注意文物安全和文物工作存在的问题。随着去年年底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之后，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就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最近记者从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了解到，考古遗址公园规划面积一共有 12.46 平方公里，划分为墓葬展示区、紫禁城展示区、考古预留区、待定区、入口功能区、历史体验生态休闲区等一共六大功能区。目前遗址博物馆已开工建设，计划2018年年底封顶，并同步开展基本展陈的策划工作，计划2019年建成开馆。1927年是中国近代史中的关键一年，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策划、北京电视台档案栏目承制的大型纪录片《中国1927创新纪录片》表现手法，生动再现和回顾了这一特别的年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通过纪实和剧情两种形式的融合，场景再现了中国1927年前后发生的众多大事，用电影级制作方式来拍摄纪录片，是将晦涩难懂的历史事实进行生动化、高端化的升级。这部大型纪录片《中国1927》，那么每天晚上的10:15在北京卫视两集联播。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昨天在美国洛杉矶的杜比剧院举行，每年这个时候都吸引了全世界影迷们的关注目光。这次年度最佳影片由大热影片《水形物语》获得，这部影片的导演吉尔莫·德尔托罗也荣获了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导演奖。出演影片《至暗时刻》的加里·奥德曼和三块广告牌当中的女主角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分别获得了本届奥斯卡的最佳男女主角奖，而催泪无数的动画片《寻梦环游记》最终获得了本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奖。北京音乐厅2018国际古典音乐演出季即将盛装亮相，在今年的3月到11月将为北京观众带来20多场各具特色的精彩演出。演出季以经典乐辉煌、乐坛常青树、古典新概念、流行也经典、创意乐对话、古典新声音为题，形成六大板块，吸引更多的观众走进音乐厅体验古典音乐。3月29号参加开幕演出的是来自瑞士的维比尔耶室内乐团，另外曾与朗朗同台表演的机器人钢琴家特奥还将在6.1期间挑战人类钢琴家，奉献两场精彩的人机钢琴大作战。2018年是文化大家钱钟书先生逝世20周年，解密钱钟书《围城》创作往事的新书《小说一语钱钟书围城九段》最近出版发行。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围城》是出版界的现象级作品，从1947年首次出版以来，不同版本发行量已超过1000万册，备受赞誉。这次出版的新书通过查阅笔记、多方回忆验证等方式，不仅讲述了《围城》的创作过程及相关往事，也用权威性的一手资料直接展现了钱钟书在治学为人方面的风采，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许多钱钟书的观点和言论在书中都属于首次披露。最近北京人艺创排的大型话剧《关汉卿》开启了新一轮的演出，在首都剧场上演。关汉卿是田汉戏剧作品的代表作，而今年的3月12号也恰逢田汉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日。今年演出的关汉卿和去年首演相比又进行了新的打磨，将展现关汉卿身上的文人气节以及他与朱连秀之间的大情大义，让观众看到了历史人物的温度。演出时间将一直持续到下周一，有兴趣的朋友您可以来关注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母亲与婴儿同睡的时间越长，更容易感觉抑郁或者是受非议。研究人员分析了103名母亲和婴儿的睡眠模式以及感受，发现婴儿出生一个月内 母婴同睡比例达到 73%， 婴儿出生三个月内同睡比例降到大约 50% 左右，婴儿六个月大之后仍与婴儿同睡的母亲比母婴分房睡的母亲抑郁感强大约 76%。 不仅担心自己的这个睡眠习惯会遭到人们的非议或者是批评，也会担心婴儿睡不好。这项研究发现，无论育儿潮流如何，重要的是找到一种适合每一名家人的睡眠模式。虽然抑郁是心理疾病，但也会对人类的大脑带来影响。最近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长期抑郁容易引发脑部炎症，而后者与阿尔茨海默氏症、帕金森病等脑部疾病相关。研究人员招募了三组，每组各25名志愿者。第一组患抑郁症时间超过10年，第二组患抑郁症不到10年，第三组没有抑郁症。研究人员发现，第一组研究对象大脑中炎症蛋白标志物比第二组多 30%， 他们的脑部炎症水平也高于第三组。这次研究结果首次证明了抑郁时间长短会对大脑产生明显不同的影响。研究人员建议，医生或许应该对长期抑郁患者同时给予抗抑郁和抗炎症的治疗。近几年，中国的高铁网络延伸向4面8方，越来越多的城市开通了高铁，让出行变得更加方便。但是最近一辆超慢的绿皮火车却刷爆了朋友圈，号称一路都是好风景。这列火车从广元开往宝鸡，全程400多公里，耗时11小时55分，中间途经朝天、阳平关、略阳、白水江、辉县、两当、丰县、丰州还有秦岭这些站点，票价却只有21.5块，但是它沿途的风景却让人着迷。那么这列火车呢，是6064列车，它窗外的风景啊是秦岭。秦岭的山水景色虽然没有气势磅礴，但是朴实的青山绿水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很多游客去乘坐就是为了去享受慢悠悠的坐在车上看一整天风景的感受。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107.3AM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日前，市医管局所辖22家医院共有30个院区，其中位于中心城区有23个院区，占77%，覆盖了东城、西城、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6个区。在郊区有7个院区，占23%，覆盖了昌平、通州、顺义和大兴4个区。对还没有辐射到的房山和密云2区，市医管局发展改革处表示，已经有几个项目正在规划布局中，有可能通过设立分院的形式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辐射。目前选址与规划的衔接等都在调整完善中，通过多种模式，预计到2020年，市属优质医疗资源将辐射到全市16个区。市卫计委、市教委、市体育局近日共同制定了北京市儿童营养均衡计划，到2020年，本市0到6个月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将达到70%，0到6岁以下儿童贫血率控制在3%以下，0到6岁儿童超重检出率控制在10%以下。按照计划，市区妇幼保健机构和有条件的儿科医疗机构要开设儿童营养门诊，本市将建立儿童营养门诊培训基地。另外，本市还将搭建儿童肥胖干预平台，开展肥胖儿童身体的体重身高监测和评价，改善营养环境，减轻儿童体重偏离。日前，响水湖景区的第3届梅花展拉开了帷幕。4月8号之前，游客在赏梅的同时，还可以参与有奖摄影、公益植树等活动，感受京郊不一样的初春。据了解，今年的梅花展将一直持续到4月8号，游客可以凭门票免费观赏。为普及和推广梅花文化，景区还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梅花产品，包括梅花盆栽、梅花茶以及梅花相关的礼品供您选择。3月11号到4月30号期间，游客还可以凭全价门票参与公益植树嘉年华活动，景区将提供柏树、柳树、杨树等免费树苗，并负责后期养护。说完了京郊游，我们再来看看远途旅游。春节过后，随着机票、酒店价格的大幅回落，出境游成交价格环比春节期间下降了近50%，国内游价格平均下降近40%。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祖国之爱飞越万里，中国首架专业医疗救援飞机成功转运维和重伤员。 无论您在异国他乡，无论您在东西南北，北京红十字点燃希望，为爱续航。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3月6号星期二，农历正月十二，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1和6。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受到东移云带的影响呢，这个本市天空云量是逐渐增多，白天呢光照减弱，气温是有所回落。那么天气感觉呢是比昨天要冷一些，户外活动呢适宜穿着棉衣类的服装，不过今天白天能见度还是不错的。那么适宜交通出行。那今天夜间呢天气会慢慢的转为阴天，预计最低气温在-3度左右，而且空气湿度大，感觉天气很冷，要注意保暖了。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是6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的夜间是多云转阴，山区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白天的最高气温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3度。预计未来3天大部分地区都没有降水和大风天气，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那么今天呢，我们刚才这个农历查了一下，这个应该是农历正月19哈。来，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目前北京时间8点02分，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城区各条联络线的进城方向交通压力上升明显，东部城区京通快速高碑店到四惠东、姚家园路的五环到四环，南部的方庄南苑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西部的莲花池东路、复兴门外大街、紫如苑路，北部的西直门北大街、新街口外大街、德外大街以上都是进城方向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 城市文化范儿，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瑞福祥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华老字号，北京城流传多年的歌谣，头顶马聚圆，身穿瑞福祥，脚踩内联升，是对瑞福祥名满京城的生动写照。清末民国初年，瑞福祥已经成为北京最大的绸布店，拥有5个字号。直到1954年，瑞福祥率先实行了公私合营，将这5个字号合并为一，改成以经营绸缎、呢绒、皮货为主的布店。所以今天的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第二道题，瑞福祥是中华老字号，有着150多年的历史了。当年的创始人孟传山在创建初期就有着连锁经营、品牌经营等现代经营思维，百年以来始终坚持至诚至上、货真价实、言不二价、童叟无欺的经营宗旨，使瑞福祥这个品牌格外的深入人心。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瑞福祥这3个字当中的福字是指的什么吗？ A 一种布料的简称， B 一种昆虫， C 一种织布的工艺。 来，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刚才说了，这个在 最早的时候是民国初年，瑞福祥在北京的大栅栏一共有 A 五个分号哈。这段历史呢，这个二位也是比较了解的。那么答对的朋友也是比较多，因为刚才我也跟二位说了哈，我们很多朋友答题也特别的热烈哈，大家对这些老字号还是特别的有感情的。像什么明妃啊、新欢体盘、出奇制胜啊、苏味东宁香、踏雪寻梅、红十字，哎呀，月双飞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还有佛烧一炷香、牛仔勇往直前、田耕兰等等等等。这样，我们请夏总先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好的。 哎，您看选个几？ 选择一个62吧。 62，为什么呢？ 因为瑞福祥呢，成立于1862年，这个品牌是1862年成立的。 好，那您跟我们说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礼品是什么？ 今天呢，因为快到三八节了嘛，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真丝的一个丝巾 哦， 真丝真爱真情谊。 好，我们的那个编辑已经迅速的数出来了，第38位啊，什么第38位我都糊涂了，刚是说60几， 是第62位， 62位哈，答对的朋友是可爱的果冻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第二道题呢？刚才说瑞福祥的"夫"字指的是什么？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哈，看您有没有仔细的听，是一种布料的简称，一种昆虫，还是一种织布的手艺呢？也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还是有机会获得瑞福祥来提供的精美礼品，也一条丝巾。心哈，送给自己或者是送给这个家人都非常的好，来，大家加油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系列节目邀请到了北京瑞福祥绸布店有限责任公司的副总经理夏兰，以及瑞福祥的企划总监王强，来为您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瑞福祥呢最早是从这个山东开始，小作坊、小杂货店开始起家的，然后慢慢的在这个光绪初年的时候，在鲜鱼口胡同这儿开了这个瑞福祥的红记这个布庄哈。虽然是一个三间小楼的这个规模不太大的一个门脸，但是业务还不错，但是后来据说经营的比较好，这个扩展的，刚才我们也回答了，让大家回答第一道题，后来就慢慢民国初年有这个5家门面，后来是怎么扩展起来的呢？ 当时瑞福祥在这个抄手胡同做这个布庄的时候呢，然后也是慢慢的进行了一些那个经济那个积累。当时瑞福祥在北京的这个总经理呢叫孟静侯，他是孟洛川的一个远房的一个那个侄子。这个人呢也是相当的那个精明干练，也很有魄力。他在鲜鱼口这个经营的期间呢，他就发现就是在北京这个因为达官贵人比较多嘛，他们对这种高端的这种丝绸的消费是比较 青睐的。需求 量比较大。对。这样的话呢，他就向当时的那个东家这个孟洛川建议，就是在前门大栅栏一带那么开设一个分号。这样的话呢，当时孟洛川呢也是就是同意了当孟静侯的这个建议，斥资82000银，在这个1893年清光绪19年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大栅栏东口内路北买下了一个店铺，就是现在我们瑞福祥的这个前门店的一个位置 啊， 然后开办了就是北京瑞福祥的那个绸布庄。 从此呢就是开始慢慢的这个走向进一步的这个扩大了哈。 对。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瑞福祥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波折。在这个1900年的时候，当时八国联军

北京时间8:33来看一下路面的情况。来，这个崇文门外大街东单北大街一线的南向北方向，东四北大街东四南大街一线的北向南，台机场大街的南向北，东长安街东单路口到王府井路口的东向西，宣武门外大街宣武门内大街一线的南向北，长春街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店名中“福”是古代传说中一种形似蝉的昆虫。近代《搜神记》卷13记载：“青福生子必以草叶，娶其子，母必飞回，不宜远近。以母血涂前81文，以子血涂前81文。每事物或先用母钱，或先用子钱，皆复飞归，轮转无已。”这里说的是钱用完了又能飞回来的故事，因此当年老板取名瑞福祥，是借祥瑞的吉祥之寓意。瑞福祥就是以一对母子福图案申报注册为自己的商标，可见瑞福祥对传统商业文化的高度肯定。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瑞福祥起初以经营土布开始，后来逐渐扩展到上海、青岛、天津等地设立连锁店，经营规模逐渐扩大。他独特的经营思想和高超的经营艺术，在中国商业文化史上大放异彩，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商业文化遗产。那您知道国际上哪家大型连锁机构的老板表示自己发展连锁企业的创意是源自中国的瑞福祥吗？ A. 麦当劳， B. 家乐福，C. 沃尔玛。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瑞福祥的福是来自一种这个昆虫的这个意思哈。刚才夏总也已经说到了，答对的朋友也很多。这样呢，您来给我们先选出第二位幸运的朋友吧，夏总。 第二位朋友呢是93号。 93号是吗？好，为什么选93呢？ 瑞福祥在北京成立的第一个店是1893年， 所以选93号。好，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第93位答对的朋友叫什么。来，我们再看看第三道题，国际上哪家大型连锁机构的老板表示自己的这个连锁创意的这个最早的思路来自中国的瑞福祥呢？麦当劳、家乐福还是沃尔玛？这个很有意思啊，一会儿也请二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如果朋友们知道的话，或者您仔细的听节目，一会儿能知道，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将有机会获得瑞福祥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啊。好的，那么刚才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前一道题93位答对的，第93位答对的是荣幸2017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最后一道题，大家加油吧。 老字号，新江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老字号新江湖邀请到了北京瑞福祥绸布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夏兰，以及瑞福祥的企划总监王强，为您来揭秘北京服饰老字号瑞福祥的前世今生。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瑞福祥这个绸缎的这种衣服呢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不单是这个周总理亲自这个过问哈，帮助这个应该是这个归国的爱国人士来定制衣服，也有很多名人也非常喜欢瑞福祥的衣服，是吗，王主任？ 是的，瑞福祥建店以来呢，受到了很多的这个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百姓的这种喜爱。在这个清代末的时候呢，瑞福祥呢就是一个皇室贵族啊王爷的首选这个购物之一的那个地方。民国初年的时候呢，瑞福祥当时也是达到他自己的那个巅峰的那个时期。那时候呢，就是像当时的民国那个大总统徐世昌，段祺瑞，翁同龢啊，这些个他们都是瑞福祥的这种常客。像瑞福祥在大栅栏街的一个分号就是瑞福祥红记，他的那个